欢迎嚟到学人沙龙。如果画一种元素可以融合情感、哲理、技巧同埋历史价值，咁一定系食啦。食唔单单系生活所需，亦都系唔少文学家从中获得人生哲理，而且对文化有独到见解嘅地方。今日我哋讲下《满肚食经》，先介绍我拍档先。右手边有艺术家黄丽欣，左手边有电影导演 Eric Zeng，同埋对饮食文化好有见解嘅商浩博士。 系，大家好。 今日咧，我哋讲满肚食经啦，讲下饮食相关嘅文字啦、文学啦。咁我咧最接近，我觉得谂起饮食同埋文字咧，其实系食谱。食谱算唔算系食经咧？ 食谱于我嚟讲都算嘅，系啦，因为食谱其实广泛啲讲啦，即系古代有啦，现代有啦，咁古代嘅食谱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有啲系可能系屋企有钱，咁所以咧就做咗，譬如系随缘食单啦，即系屋企食得系几唔错嘅，咁但系嗰个主人觉得，既然食得咁唔错，咁屋企嘅厨师又做到，咁倒不如就将我屋企食嘅嘢咧就记录出嚟，做一本呢個食經或者係食譜咁樣。咁當中咧除咗係煮嘅方法之外啦，佢仲有好多唔同嘅理念會放咗落去嘅，即係譬如係洗嘢要點洗啦，揀食材點揀啦，又或者烹調大江南北食材應該點樣去搜羅啦等等，再後來衍生到唔同部分嘅，即係譬如魚啦、蝦啦、菜啦、肉啦，點樣去到煮。咁當然即係食譜喺古時候亦都有分大江南北嘅，即係唔似而家我哋撳個掣上網就可以睇到中國北方嘅或者係世界各地嘅食譜，咁但當時係即係一個地方嘅記錄或者流通係會多啲嘅， 一個文化嘅基礎啦， 冇錯， 有文化嘅參考啦，但係慢慢再 講。好啊， 對於你嚟講咧 ，Cam 係咪食譜係咪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咧？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工具，因為我自己另一個身份是廚師，所以有時看食譜都是直接，雖然我知道他可能前面後面會講一些他自己個人的心得，但很多時候都是很快地就會揭了他功能表那一部分，所以對於我來說就很功能性的。反而呢最近呢，即你剛才說的隨緣食單我就太難買到了，所以我就未即有揭過，但 是人家的收藏有看過，但是 我最近在市面上買到一個叫做即係食經兩個字嘅，即係本書叫食經 上下冊， 係啦，就係一個以前好50年代喺報紙報刊度做校對啊，佢叫自己做特級校對，咁佢就好中意食嘢嘅，因為佢話因為佢成日都做到好夜啦，咁如果咁夜又唔健康地食嘢咧，咁就對身體唔係咁好啦，咁但係佢嘅食嘢咧係唔關於健康事嘅，因為佢真係都幾為食下嘅。佢其中有一個咧，佢真係佢唔係好食譜嘅方法去講嘅，佢係有啲即係有啲意境嘅。譬如佢有一個係叫做花好月圓嘅食譜啦，就係講佢嗰時去廣州，咁就有朋友係中秋節喎，咁就設宴喺呢一個船上邊，咁就整咗個花好月圓。咁佢亦都好詳細咁講花好月圓係點整嘅咧？譬如係用浸咗用玫瑰露浸咗嘅肥豬肉擺下邊啦，咁跟住中間咧就有雞肉同埋蝦肉去剁成為一個蓉擺中間啦，跟住上面咧就用雞皮咧就吸喺上邊，跟住下邊咧又要有蓮花葉啊，上面又要有紅白嘅蓮花嘅花瓣咁樣，咁就令到成件事係一個月亮，一個好有意境嘅一個菜咁樣咯。 作為一個夜晚節目喺呢個宵夜時間，你描述到咁咧？觀眾可能會話我哋令到佢太肚餓嘅，但係嗰本書係的確係相當好睇嘅，我覺得即係篇幅唔長啦，每一篇，然後中間涉及歷史、涉及文化，有陣時都追溯緊即係唔同嘢食嘅嗰個源頭或者材料嘅源頭啊咁。Eric 咧， 我覺得食譜係唔係食經嚟嘅，因為食譜呢個功能性佢冇咗樣嘢就係食經個經字啊，因為我覺得食嘢。係好用，好經驗係好重要咯。如果我冇真係試過嗰個味道咧，我冇真係同人一齊食過一餐飯咧，冇個親身體驗咧，我就睇住啲材料其實係冇乜太大意思，好功能性咯。所以對我嚟講，食經係一啲係有故事喺度嘅，係有個人情感喺度嘅，擺咗落去。反而而家好流行嘅係一啲食嘅攻略就好多啦，即係教你點樣可以好快地去揾到啲好嘢食啊，令到你得到呢啲好嘅經驗多啲嘅書，反而好似係近代比較流行。 係圍繞住飲食文化嘅書其實好多，我哋其實可以畫一個即係嗰啲叫咩，一個同心圓啊咁樣，即係最中間當然係飲食嘅可能烹調啊等等啦，再開啲就係佢嘅 文化或者個地域等等歷史的東西，再闊啲其實仲有關於嗰啲飲食禮儀啊、姿勢啊等等好多唔同嘅東西。但係就算我哋咁樣去睇嘅話，都可以見到一樣嘢，就係話飲食其實都係喺我哋個文化，我諗跨文化、跨文明裏面係最早我哋會話作為一種人類記錄生活嘅重要元素，可唔可以咁講？ 因為人最開始為生，你少不免飲食啦，係啦，即係我諗由古到今都係，甚至我哋而家坐喺度日常或者即係睇緊呢個節目嘅觀眾都每天都需要進食嘅，只不過係可能食唔同嘅嘢，或者係餐數唔一樣啫。我一日食午餐嘅，係啦，咁可能米克三餐啦，係嘛？ 係差唔多 三餐咁上下啦。咁但係都係 六點後唔食嘢嘅。 六點後唔食嘢，你講朝早唔係夜晚？ 晏晝 夜晚唔好你咁細， 都係 我就朝早六點之後都要就要食嘢啦，所以同你身形有少少唔同。 少少啦， 少少唔多嘅，少少啫，咁但係即係回歸到飲食嘅重要性，即係古代古人即使佢未有文字嘅時候都要食嘢啊嘛。咁但係我哋最早當然係陣間又可以再討論一下或者再講一下，即係古文字當中已經好早有飲食嘅記載啦。咁到去到即係古代文學啦或者經書啦，咁去到現代或者我哋而家今天Eric 講嘅喺網上嘅電子嘅，都係同飲食有關，同埋飲食嗰個入門門檻比較低啲嘅，真心嚇。即係譬如我中意食唔中意食可以講，又或者阿 Cam 咁樣，可能即係個廚師我又睇食譜去到點樣煮咧，點樣分析咧，又可以講。 對於古文明嚟講，我估飲食去翻一個我哋叫做人生或者人嘅生命嘅最基本要求，即係話處理緊嘅係點樣煮熟嘅食物先，用咩工具，涉及咩嘅能量，即係用火，點樣用火等等。而呢一個其實反映喺我哋象形文字裏面都係反映到，即係例如工具係嘛，我哋都見到好多喺象形文字係關於烹調嘅工具。 有一個工具咧，就係一個鼎啦，咁就係一個好明顯一個象形文字嚟㗎，即係鼎你就知道係一個耳仔，跟住三隻腳咁樣啦。咁所以嗰個鼎字咧係上面有個器皿，跟住下面有個腳仔咁嘅喎。咁跟住咧，古代咧係用喺殷商時期咧。就最即係發掘到佢哋嘅殷墟啦，咁跟住就發掘到啲鼎出嚟啦，咁佢面頭咧會有啲饕餮紋，饕餮紋即係啲神獸，係一隻好貪食嘅怪獸。咁嗰個鼎咧係用嚟烹飪啦，或者係用嚟祭祀嘅。咁但係咧有即係有掘出嚟古墓嗰啲人咧就即係講話呢個鼎咧係曾經煮過人嘅喎，因為咧佢我唔知道係咪真係會食啦，咁但係咧佢哋係因為祭祀嘅時候咧去祭祀嗰只神獸啦，咁佢一隻貪食嘅怪獸，咁所以佢哋咧好殘忍地，同埋殷商時期佢哋好迷信噶嘛，係萬物崇拜，咁佢哋就對於好多嘢佢哋都唔知啦，唔知道就會覺得驚啦，驚你就會要祭祀一啲人咁樣，咁跟住就所以就會喺個鼎度煮人咁樣咯。 係，我哋以前而家少聽咗咁樣講，話中意食嘢嘅人都係用呢隻獸去。 饕餮啊嘛， 係咯，嗌佢 嚇得我，我以為你話而家少咗 主人， 我即刻話諗，我諗緊點樣接位下呢個問題， 我點會咁樣講咧？你真係唔認識我。 而家饕餮係啊，饕餮係又比較少認識嘅， 係啊，我哋少咗講啊， 同埋嗰個字係比較難嘅，呢個係一來個字比較難寫，二來係嗰個講啦讀音都係比較難啦。咁形容一啲即係而家都用嘅，即係形容食嘢好似我咁食嘢，哇真係好似龍捲風一樣吸入食物嘅人都。會用呢個情 老饕咯，或者 係啊老饕咯， 係咯。 咁但係阿 Cam 講得好好，就係古代係有人稀嘅嚇，即係嗰個稀就犧牲嘅意思。咁因為以前係科學冇咁文明啦嚇，咁好多嘢都係同宗教啦或者同儀式係有密切關係嘅。咁以前嘅飲食除咗我哋維生之外，另一個重要嘅部分就係祭祀嘅部分，係啦。咁所以無論我哋今日講嘅牛啦、羊啦、豬啦，係會祭祀啦。咁人都係作為一種祭祀嘅情況嘅。咁因為當時嘅人會覺得，究竟點解解決唔到一啲問題咧？譬如天災人禍，係咪真係得罪咗某啲人咧？等等，佢哋都會有部分係陷入咗去嗰個宗教儀式當中嚇。咁所以就會衍生咗係咪要用一啲飲食嘅器具又好，飲食嘅方法又好，去到滿足某一啲神智。 係呢、這個都我諗撇開咗少少飲食啦。我估人氣嗰度係即係當時對於人命嘅所謂 個別人命嘅重視，即係佢為咗個族群，咁就要所以點解人犧係用咗即係呢個字咁樣，就係你犧牲咗個別嘅係嘛，去令到大家即係得以保存咁樣。咁但係講翻飲食，章形文字裏邊都好多關於飲食嘅字嘅，其實 好多嘅。其實譬如阿 Cam 講到就係呢個食氣類型嘅，譬如鼎啦，係啦，煮出嚟得豆啦，豆其實我哋而家寫嘅一粒豆個豆， 哦係， 係啦，咁但係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係佢一個放食物嘅器具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睇翻嗰個豆字嘅形態，都係似放植物嘅器具嘅，就唔似一粒豆嘅，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個語音上面嘅改變啫，咁除此以外就有盤啦，係啦，或者係同鼎好相似嘅力啦，嚇，咁啊頭先阿 Cam 講嘅鼎就係實心嘅，咁力就係空心嘅，嚇，咁除此可以衍生出嚟就係用水去到煮啦，係啦，即係用液體去煮食啦。咁古時候衍生出嚟，從文字都睇到嘅，咁就係上面一個器具，下面一個火燒嚇。咁上面一個攞嚟蒸嘅器具，下面一個攞嚟煮嘅器具，再下面放火嘅，咁就係攞嚟蒸煮嘅，好明顯係啦，廚師一定知㗎啦。咁就係蒸嘢啫，其實即係我哋而家屋企嗰個蒸籠蒸嘢嘅狀況，喺古文字有呈現出嚟嘅。咁當然再前啲文字裡面記載咧，就係豬牛羊啊等等啦，就已經有食材嘅東西記載入邊啦。咁同埋捕獵或者係搜集食材嘅方法喺文字都睇到嘅、 所以我即係聽過一個叫做人類學家啦，佢講翻飲食文明，佢話其實器具係佢哋研究一個重中之重。原因係當我知道嘅器具咧，我唔單單係知道佢例如鑄造嘅工藝啦，另外就係佢烹調嘅方法。因為你通過嗰個器具咧，其實你大概知道佢哋有乜嘢嘅烹調方法出現。其實再古啲，我哋就算不立文字嘅古文明，即係例如講緊係即係已經係一啲可能我哋遠古嘅祖先咧，佢哋發覺咧喺例如喺荷蘭地區啦咁樣，佢哋係或者德國地區係有一啲叫做集體煲湯嘅地方，即係佢哋已經知道咧，你狩獵攞咗啲肉翻嚟會爛啦咁樣，咁但係你點樣可以即係攞到最多嘅營養咧？就係攞啲骨去熬湯，又有個工場咁，咁都係通過翻即係嗰個器皿本身去估翻佢哋點樣去烹調，然後因此有咩嘅食物。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整個研究一啲我哋叫做相對同我哋即係遠啲啦，即係歷史悠久啲嘅飲食文化裏面一個入手嘅地方。 其實係嘅，即係我諗阿米哈就講即係西方飲食文明啦。咁其實喺即係中國中華文化飲食文明當中，我哋喺古蹟或者而家發掘到嗰啲坑裏面咧，都會揾到一啲相類似嘅嘢，就喺、部落裏面究竟點樣煮咧？係入邊譬如 Cam 講到煮乜咧？係啦，其實而家科學太勁啦，係即係挖到出嚟都可以知道嘅。 好啊，滿肚食經翻嚟咧，繼續講飲食文化。歡迎翻到嚟學人沙龍，我哋今日講咧滿肚食經，講下文字同埋飲食嘅關係。一講文字同飲食咧，我諗好多人會諗起就係蘇東坡。因為就算唔識念翻幾首即係蘇翁嘅詞咧，東坡肉都姑且食過係嘛？即係呢一個係咪好多人嘅直接嘅聯想咧？ 係咯，紅燒東坡肉啊嘛，不過就唔係燒嘅東坡。燒了豬肉，其實東坡肉就是豬肉，就是比較肥的一個豬肉，就是因為他們的宋代嘛，宋代其實他們羊那些是會比較貴一點，豬肉呢經常都沒有人吃，因為大家不懂煮，那跟著就是一些賤，就是比較貧賤的人會吃的東西，但他們煮得不好，那所以蘇東坡呢就有一個叫豬肉經，那跟著就教人家怎樣去用慢煮慢慢煮的方法去煮豬肉，跟著紅燒了它，那就是一個很出名嘅東坡肉咁樣咯， 裏邊就冇寫東坡肉呢三個字嘅，咁後來大家先佢咁樣講，但係文人同埋主食，即係當代版就你啦， 唔係， 但係歷史上都唔少， 歷史上唔少嘅，其實文人啱啱講蘇東坡啦。咁其實再前就有啲梅葉神啦，都係詩嚟嘅，係啦，都係以飲食去到放落去詩入邊啦。咁古代文學再早期啲啦，係啦，即係一啲飲食嘅歷史故事啦，可能係某啲臣子煮嘢食俾某啲君王啦，咁同夏商周啲有關係啦。咁以前嗰啲故事都多嘅，同埋好勁嘅以前啲故事，係即係煮嘢食我都好想穿越翻去古代嘅，因為煮嘢食係可以影響到君王啦，去改朝換代啦，同埋嗰個君主覺得你煮嘢食 燒韌河你煮嘢食叻喎，係派分座城俾你嘅，係即係分棟樓俾你嘅，而家冇啦，啊最多俾 tips 你嘅啫。咁所以話嗰個飲食同埋即係嗰個文化係完全唔一樣嘅。 係，不過亦都有樣嘢我成日都會諗嘅就係會唔會只係我哋覺得文人同埋飲食有陣時會好近嘅原因係因為文人識用支筆去記載， 嗯， 即係例如剛才阿 Cam 講蘇東坡佢寫豬肉粽咁樣係。因為佢識寫嘛，咁咪寫咯。但係去到好近年，我哋先會叫做我哋收集翻啲民間嘅食譜去寫翻。因為例如我媽媽煮咗咁多年飯俾我食，佢唔會自己寫翻嗰個食譜噶嘛。 你可以幫佢寫咯。 係啦，咁就約文人去寫翻咯。咁 可以寫個小説去讚揚佢咯。 我唔使我公開讚揚佢，就咁講讚賞我媽媽。但係我覺得個歷史裏面就係文人同埋飲食之間嗰、那個即係。好巧妙嘅結合就係佢真係會記錄生活嘅時候，即係無可避免就會記錄到即係飲食。 我覺得同即係你好少聽我平民嘅一啲食方啊，一啲嘅食譜其實係好少先發現到，但係好多同宮廷有關。我去過一個大家知道橫店啦，好多大部分宮廷劇都喺嗰度拍嘢嘅地方。其實裏面有個博物館咧，係叫食物博物館喎。咁裏面就係將中國咁多千年嘅歷史嘅唔同八大菜式啊，唔同朝代嘅君主佢鍾意食啲咩啊，因為又經歷過唔同嘅民族去統治㗎嘛，咁所以每個民族嘅特色係咩，咁裏面亦都有好多呢就係嗰啲食宴嘅排場啊，點樣坐位呢，同埋對於你食緊嘅嘢嘅描述啊，你呢個人嚟你五千里嚟進貢嘅，你有啲乜嘢嚟咧？會點樣煮咧？邊個食先食後咧？其實好多啲記錄，咁我就諗啊，呢啲係宮廷先做到嘅。你要識字，你要係嗰樣嘢係重要嘅，就會有嘢記錄。咁而家我哋其實睇到嘅係呢一啲，就唔係可能係好平民嘅每日嘅餐啊，就少 咗。因為食喺我諗喺我哋中華歷史裏面有一個好長時間，佢都係一個我哋話。同禮之間有一個關係，即係我哋一路都係儒家嘅一個思想去影響我哋好深，而對於孔子嚟講，食所相關嘅唔單單係食，因為如果你係亂咁食啦、暴飲暴食啦，然後冇一個叫做禮儀去食啦，食本身就成為咗一個唔係人之所為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食一路都喺我哋個文明裏面佔一個唔係淨係填飽個肚嘅。而是一個文化表象嚟。 係啊，你講暴飲暴食，我就知道你要 Q 我啦，因為我就係現代暴飲暴食嘅例子。 自己行去，雖然我係有咁樣諗法。 係，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問下。咁啊，呢個係嘅，即係古代Eric 頭先都講啦，完全對嘅，因為即係平民百姓食嘢就可能真係依途就完㗎啦嘛。同埋嗰個唔同而家即係嗰個打字啦，媒體嘅水平高好多。以前係可能真係冇乜受教育嘅。平民百姓可能字真係我哋所講字都唔識多隻嘅，咁佢食完就佢都記得，哇覺得好食嘅，佢都想記錄嘅，但係真係唔知點樣記錄。咁所以我哋睇食譜古代嘅啊，好多時候真係達官貴人啦，甚至啊 Eric 所講嘅，喺一啲即係關於宮廷嘅描述嘅書裏面係記載到一啲嘢，又或者再能夠貼地啲記錄到民生嘅咧，就可能係地方官啦，喺寫方志嘅時候，佢會有一 part 係同食物飲食相關，咁佢就嗰個地方，譬如南方我哋有鹹魚嘅，我哋睇到有蠔豉嘅，咁呢啲喺可能喺北方嘅，喺佢哋嘅食材又有唔同，同埋嗰個烹調方法，甚或者係佢啲飲食嘅習俗係咩咧？咁從地方嘅方字去到講，咁呢個就會睇到咯。咁但係禮嘅方面的確係嘅，由最開始阿 Cam 講到嘅嗰個叫做飲食嘅器具，其實一方面祭祀，一方面係禮器啊嘛，叫做係一個地方佢哋代表佢國家嘅地方嘅嗰樣嘢。咁所以後來咪問鼎中原，點解鼎字咁犀利咧？就是、大家都要搶嗰樣嘢，搶咗買黑油鼎，我就即係代表咗我係佔據咗你個國家，就係掛嗰個地域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等等。咁當然後來衍生出嚟嘅，除咗禮之外，仲有我哋頭先講嘅地方啦，或者係唔同朝代啦嘅記錄啦，等等等等。所以五花八門係啦，五光十色都喺飲食呢個系列當中。 剛才講方志就係一個，我諗就再近我哋啲，因為近年其實大家都會留意嘅，即係去到唔同嘅書店係嘛， 大家都見到唔同出版社都會有好多關於飲食嘅書籍嘅，其實咁當然有一啲就係例如 Eric 所講就係、啊、教你去邊度揾嘢食嘅，係嘛？甚至係打卡嘅，都唔係為咗食嘅，即係嗌翻嚟咧係為咗影相嘅咁樣。另外一啲咧就真係關於翻我哋可能南方啦，以至於香港啦，唔同地方嘅飲食文化，即係個方字嘅重要性就係講緊哦，其實我哋咁博大精深嘅中華飲食裏面，其實有唔同嘅，你當係門派又好，有地方特色嘅嘢食都好，呢一句都係我哋即係我諗追溯嘅一個好重要嘅題材。 我諗起你哋講話地方啦，或者係暴飲暴食官員暴飲暴食呢樣嘢，諗起都係講蘇東坡，因為佢成日都俾人貶官嘅，即係成日貶去唔同嘅地方，但佢又好食得好開心。譬如佢貶咗去海南島啦，呢個係後屘先知，原來海南島係有之前係曾經出名生蠔嘅喎，即係唔一定生食啦，但佢係有蠔食咁樣啦。咁佢去到咧海南島，發現哇，原來啲蠔好好食嘅喎，跟住就寫信同個仔講話，唔好話俾人知啊，唔好話俾其他官聽，如果唔就會過嚟想過嚟幫同我搶呢個蠔食㗎啦。咁跟住咧，佢又唔記得咗貶去黃州啊，咁跟住嗰度有荔枝出啦，咁跟住就話日啖荔枝三百顆，咁就不辭唱作嶺南人。跟住話佢都幾暴飲暴食喎，三百粒荔枝，即係正常人係食五粒就已經熱氣㗎啦嘛，佢先食三百粒，咁我就可以長做嶺南人唔翻去啦咁樣咯，即係佢都幾離譜，但佢都記錄咗唔同地方有啲咩美食咁。 係，但係同時咧，亦都係用呢個離譜咧，去反映佢嘅嗰種唔係跟所謂大家嘅。一個好規範生活，即係佢有少少用嗰個食物同埋飲食嘅方法去話俾佢知啊，其實我唔係求嗰啲官啊、仕途啊，我係享受生活嘅，我係相對任性嘅，用翻而家嘅説法就係一個比較浪漫嘅行為。咁當然佢當時佢未用浪漫呢個字啦，但係佢有少少都係用呢個指涉浪漫嘅行為本身。 有啲浪漫，同時間又有啲氣憤嘅，係係啦，因為即係我哋認識蘇東坡蘇適就佢即係一心係報效國家嘅，其實咁但係種種原因被貶官啦，聽阿 Cam 講咗即係幾次被貶添，重要咁嚟到南方嘅時候真係唔適應嘅。佢喺作品裏面講到真係。嚟到南方，因為太熱啦，太濕，同埋有以前未南方真係未開發啦，係有瘴氣或者沼澤太多，好容易就過身嘅，真啦。咁所以佢嚟到嘅時候，某程度又放開咗一啲嘢嘅。咁就係阿 Cam 所講嘅嗰樣嘢，嚟到南方，完全陌生嘅一個地方，咁同埋真係直視死亡啊！咁直視死亡前面，佢又未去到真係面對死亡嗰一刻。咁前面佢都要生活㗎，咁生活嘅時候，望到南方，好多嘢其實，尤其食材啦、豬肉啦，係真係冇乜見過，蠔又係啦，荔枝又真係冇㗎嘛，以前係中原地帶真係冇，咁嚟到哇，五光十色咁多食材，咁倒不如自己又中意食啦，咁就喂煮下嘢食啦，食下嘢啦，嚇暴飲暴食啦，咁因為即係呢個阿 Muse 咪喺度啦嚇，佢心理學可以下一集揾佢再講翻呢個問題，應該係嘅，飲食可以 暴飲暴食， 飲食可以。你又可以踢翻佢暴飲暴食，再解答翻呢個問題。因為人係即係排解，因為好多憂慮，即係被貶官一定係好大嘅憂慮喺人生當中。咁但係點樣排解呢？飲食係一種好舒緩或者排解方法。或者阿 Cam 點樣可以即係煮嘢食或者食嘢，點樣可以排解到呢？或者 Eric 去睇一啲網上嘅嘢，究竟係好大壓力啦嗰日，望完嗰啲條片係咪真係開心咗咧？係啦，咁呢個就係古，即係古啊！我哋成日講飲食啊，古代好似好遠咁樣，但係唔係嘅，同我哋日常生活一樣嘅啫。即係唔開心咪我咪食到咁樣咯，係咪？咁阿 Cam 可能話：，今日壓力好大，可能翻去就煮下。唔會煮東坡肉， 唔開心咪煮俾朋友食嘅， 係啊，都 OK 嘅，冇問題嘅。咁唔開心話聲俾我聽， 唔開心係咪？ 冇錯， 唔開心話翻俾我哋聽， 通知我哋。 係啦， 但係剛才講到一樣幾得意嘅就係講翻我哋即係文字與飲食，除咗剛才講到生活啊即係佢點樣氣氛因此即係轉移落去食啦。另外就係關於個身體嘅，因為在我哋嘅整個文化裏面，其實食唔單單係食物，佢都係一個食材個材咧，係佢係調理身體嘅嘢，即係所謂不時不食啊嘛。即係我哋個食法啊，飲食方法其實同我哋對於人體嘅中醫嘅理解，我哋嘅文明裏面亦都係有一套。即係所謂按翻個不時不食，唔單單有陣時係講四季喎。 哦，單字。 即係每一日早上、中午、下午個時。 都係呢一個其實又係另一套嘅即係文化嚟。 哇！佢點會突然間問啲咁大嘅問題、 啊？所以問你咯。 O K 嘅，冇問題嘅。不過好似可以再開多集講啫。哦，呢、這個食療，不過我簡單講一講。呢、這個的確係嘅。咁因為以前嗰個物資每個地方唔同，頭先略略提到。咁同時間亦都係運輸方法唔係咁易啊嘛嚇。咁、嗯、所以喺某個地方的確係有專注嘅物種係食嗰樣嘢嘅。咁所以呢一個係靠山吃山，靠海吃吃海嘛。一來，二來就係嗰個物種喺當時嚟講係冇而家咁多科技嘅影響嘅。而家可能基因改造啦，或者係用温室咯，係啦，或者係紫外光燈咯咁、但係嗰陣時係真係靠四時啊嘛。所以嗰四時就影響住農作物或者係食材，而我哋就依循住呢個四時去食最好嘅嘢。咁而最好嘅嘢喺最自然嘅嘢。咁、呢個最好最自然嘅嘢咧，當然係對身體最好啦。 係啦，所以都好多時候會依據翻唔同嘅文字記錄，我哋就按翻個時節去食嘢。 冇錯。 咁啊，開多集就未必，下一節俾你繼續講。 好啊，多謝你。 下一節繼續講。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講滿肚食經。剛才講到啦，飲食與文字喺我哋即係中華文明裏面好多嘅記錄，好多嘅聯結。而其中一樣嘢就係關於方字，即係唔同地方去講翻唔同地方嘅特色裏面，飲食係好重要嘅部分啦。咁而香港嗰部分咧，其實我知道蕭博士都有份參與去寫一啲嘅、即係關於 寫啲啦， 係啦，因為太多啦。即係我諗我哋香港個特別之處就係我哋真係有世界各地國際嘅飲食、都嚟到香港，然後有一個本地化又出現翻。但係而我哋咁樣講嘅時候，其實真係有排講喎，即係講香港相關嘅飲食文字或者飲食文學。 係啊，咁所以頭先米哈講方志啦，即係香港都有自己嘅一個記錄啦嚇。咁、除此之外，可能即係文學咯。如果你將佢框定喺唔同嘅邊界裏面，其中一個就係即係香港文學裏面講飲食嘅部分係有嘅。咁、當然呢個部分又好似框定咗，但係框定咗之外咧，又有好多分支嘅。其實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分本土香港作家啦，或者講南來作家啦，係啦，佢哋嘅飲食嘅開始嘅時候嗰、那個飲食習慣咧，未必一樣啊，甚至好唔同添。咁、但係同時間聚咗喺香港呢個地方啦，咁而用文字或者文學去到記載嘅時候咧，就會睇得到佢哋自己嘅飲食習慣，同埋佢哋點樣睇香港飲食嘅嗰啲嘢係喺文字裏面睇到。 譬如劉以卓咁樣啦，咁就佢七十年代寫咗對島啦，好出名嘅一本書啦。咁佢都有講話，因為佢自己其實都係由上海過嚟啦。咁佢就裏面嘅主角就係俞伯純啦。咁佢都係講俞伯純係由上海過嚟啦，但佢中間咧又去過新加坡做嘢，又去過成都嗰啲做嘢啦。咁佢有一次咧經過講，即係講俞伯純，佢經過呢個南洋嘅餐廳，就記翻好多佢之前喺新加坡做嘢食嘢嗰個經驗啦。就係佢係諗起嗰陣時新加坡有個 market 叫做巴薩，咁佢就好中意去巴薩嗰度食排骨湯嘅，排骨湯。咁跟住佢經過咧，就會諗起啊，嗰陣時個排骨湯真係好好食啊。咁而家咧香港咧就好難再食翻一樣嘅味道啦。跟住會諗起啊，嗰陣時咧喺嗰度食榴蓮咧，其實都唔中意嘅。佢第一啖就掠出嚟啦。但佢個親戚就同佢講話：如果你唔中意食榴蓮嘅話，你好難會喺新加坡呢度留得長。佢而家諗翻啊，都係啊，即係佢有好多對於呢個城市既即係又親切又陌生嗰種疏離感，會喺食物嗰度流露咗出嚟咁樣。 疏離感啦，亦都係連結感。意思係好多時候咧，作者都會用食物去同故鄉。或者你所謂原生地產生一個關係，就是榴蓮嗰個真係好好嘅比喻嚟嘅，就係你喺嗰度嘅時候，你唔覺得中意嘅可以，甚至你係會覺得我食唔到，但係當你離開咗個地方嘅時候，突然間又會覺得，我好似好掛念嗰個味道，儘管當時唔中意。呢個就係人同自己離開咗嘅原生地之間一個關係，而文學嘅表現上邊會用到食材去處理。 我成日都會去唔同地方咧，都係想揾翻啲港式食物食嘅，但係好不幸地就係好多都係真係好難食。但係一旦發現一啲好好食嘅港式食物，而嗰啲可能香港亦都好難揾得翻嘅時候咧，嗰個係會感動嘅，因為你好似揾翻以前一啲哇，我細個好中意食嘅，而家冇咗嘅嘢，嗰個感覺就會翻嚟啦。但係真係喺外地先會。 係 湧上嚟 嘅。因為我哋啦，或者有陣時我哋翻翻去唔同嘅時空背景，即係我哋睇文學嘅有一個好處就係可以讓我哋好快進入一個歷史感。剛才蕭博士講到，即係例如南來作家，我哋睇翻南來作家裏邊咧，都有很多我哋今時今日覺得係好等閒嘅食物，即係好平常嘅食物。對於南來作家嚟講係好新穎嘅。即係可能佢哋嘅無論帶住北方嘅經驗啦，以至於可能因為我哋真係華洋雜處，我哋開始有啲叫做西方嘅食物進入，所以早期南來嘅即係作家裏面有啲文學作品都有提到呢啲咁樣嘅，即係我哋叫做鹹淡水交界啦，中西混雜嘅嘢食嘅一啲記錄。 其實都有嘅，但係又複雜嘅成件事，因為南來作家又可以分有錢冇錢兩方。 哦，係冇錯冇錯， 即係有錢嘅就好似米哈咁樣啦，即係晏晝可能係去酒店，即係去酒店飲咖啡咁樣，係有嘅，真係有嘅，即係上網作 家。我係喺個廠度飲緊咖啡，留意 你以為做緊嘢啫，而家你晏晝都係即係出去飲咖啡，即係有啲作家的確係嘅，即係佢即係文人雅士啊嘛，始終係即係其實上海亦都好早受到西方嘅飲食文化影響，咁所以有啲朋友落到嚟啦，咁去。可能正正是能夠切合翻即係中西混雜的香港的飲食文化，但有些的確是可能是比較窮啲嘅落到嚟香港，咁佢可能佢喺書籍裏面所描繪的譬如是半下流社會，佢書籍描寫嘅嘢咧，係即係粵式嘅飲食多啲嘅，咁呢個我哋可以睇到個層次咯，咁就是有錢西餐。冇錢窮啲嘅，可能真係食飽咗就算啦咁樣。 例如另一本就係《窮巷》啦。係 窮巷冇錯。 窮巷裏邊即係例如三文治，我哋好普通啦，但係佢當時聽唔明咩三文治。 因為呢個亦都係有趣研究飲食文化有趣或者文學有趣嘅地方係在於，我哋有時候我哋用我哋眼光去望佢。我哋而家食三文治飲咖啡好平常嘅事，你問一個小朋友佢可能都完全知道咩事啦。咁但係阿米啱啱所講，點解會唔知咧？因為當時五六十年代，有啲朋友佢真係完全冇接觸到西方飲食文化，佢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咁所以我哋從年代可以了解，從呢一個文字可以了解到唔同年代唔同人對，即使對同樣嘅事情，有錢冇錢喺酒店食或者喺屋企食，話完全係唔一樣嘅事。 剛才講嗰個內容就係即係咩係三文治啊？三文治可以食嘅咩？咁三文治咁就喺度講啦。咁但係呢樣嘢都係反映緊剛才講話。例如我哋話有中餐有西餐，但係我哋所認識嘅西餐又唔係我哋想象中而家去到我哋唔同餐廳裏面食西餐喎。當時西餐亦都可能係廣州係嘛早期即係接觸到西方文化之後，再本地化咗落嚟，我哋所謂豉油西餐 就冇錯 嘅嗰一種西餐。咁呢一個就慢慢形成咗，又係另一個喺香港文學嘅體系裏面經常都會有嘅題材，就係茶餐廳。茶餐廳係好多好多作品都會攞嚟寫嘅一個題材。 我記得我之前讀過一篇短篇小說啦，都係講一個茶餐廳，成個層次都係茶餐廳裏面嘅人物嘅對話同埋佢哋嘅觀察點咁樣啦。咁跟住我個主角小說個主角咧就係一個中英嘅混血兒啦。咁因為佢失業啦，佢就冇錢去啲貴嘅餐廳食飯，又唔想自己餐餐食公仔麵，咁跟住就落咗去茶餐廳食飯。咁佢留意到個餐牌咧係有俄羅斯的系列啦，跟住有新加坡的系列啦，跟住有印度咖喱系列啦，佢成個餐牌乜都有，咁跟住佢就，但係每一日咧就係點佢哋餐廳嘅精選六寶飯咁樣啦，咁就食得好開心，亦都係同個收銀姐姐咧就覺得佢成日黑佢面，咁但係又覺得佢同佢有啲情愫喎，咁就好有趣嘅故仔。 我諗起即係對我哋拍戲咧，成日都要拍好多食嘢嘅場景啊，而茶餐廳就係一個。好拍，因為第一定平先，第二選擇係夠多。頭先講嗰啲餐牌就係我覺得我呢個人物佢係食邊一類菜嘅，佢熱氣定唔熱氣嘅，佢要凍飲定唔凍飲，佢小甜定係咩，其實都好多細節係可以攞嚟描寫人物啊、場景啊，而同埋我睇好多即係以前可能係打交嘅場面嘅，你點樣掃咧嗰啲嘢都唔係好貴嘅啫，即係嗰啲係 afford 到嘅，所以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好容易會勾起大部分人嘅一啲情懷嘅一個場景啊，亦都操作上係太好啦。 香港導演嘅角度就係用成本諗。係咯，香港作者嘅角度咧，諗茶餐廳就係茶餐廳好似香港，即係我哋將香港好似縮影咗落茶餐廳度，然後茶餐廳裏邊有即係唔同文化嘅元素啦。但係嗰啲唔同文化咧，有陣時咧係得個名嘅啫，即係我哋所知嘅俄羅斯嘅菜式其實 在俄羅斯都找不回的。因為很多其實所謂的俄羅斯，其實如果我們追溯整個香港飲食文化，就是很多我以為的俄羅斯菜呢，其實可能是早期在東歐，例如在烏克蘭去了上海，上海之後做了一些家廚，然後再下來香港，這樣我就冠以俄羅斯的菜式了。樣所以我們看到的東西其實 是所有都是香港製造的不同地方的菜式，然後裡面有另一樣東西，就是什麼都搞得定的，即香港人就是什麼都搞得定嘛，茶餐廳就是什麼都搞得定的一個精神。所以茶餐廳就作為一個很大的比喻或者意象，去講緊香港的情況，然後就是一種過渡緊我們想學西方但好像未到，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也都是都市化，茶餐廳是證明了香港或者叫見證了香港一個都市化過程的。西西都有一些詩作是寫到，就是其實他怎樣去茶餐廳都不是為了嘢食的，是為了不想煮而已嘛，而不想煮嘢食是都市人的一個，都市人才會的嘛，你在農村的時候你不會，你怎樣不煮嘢食是吧，但是都市化的過程裏面就是你開始出去吃嘢啦，而且是為了填肚的啫，咁樣。咁嗰樣嘢都係見證咗，我諗我哋整個七十年代，即係一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香港都市化過程裏面一個表徵咁樣。 都係嘅，即係我岔開少少啦，因為米哈啱啱又講到即係文學啦、西西啦，咁《孫雄城詩》裏面都有講到嘅，就係一九七零年代嘅詩。咁佢詩當然佢唔係 exactly 唔係完全地係講茶餐廳嘅，咁其中一個部分係講快餐，其實七十年代亦都係快餐好蓬勃嘅一個年代啦。咁佢講到入到去快餐店裏面，我食薯條啦、雞髀啦等等，所有嘢都要快嘅咁但係喺我哋現今嘅社會或者我哋嘅生活習慣嚟講，快係正常嘅，或者快係已經融入咗我哋嘅生活當中嘅，因為譬如係佢嚟得快，我哋食得更快，係啦，係佢催你埋單仲快，係啦，咁所以呢個快喺我哋嘅生活當中係好習慣嘅，咁但係喺我哋喺文學裏面嘅有趣的地方係，我哋睇翻從文字睇翻上一輩嘅作家，佢哋喺面對都市化、面對茶餐廳或者面對香港飲食文化改變的時候，他有不習慣的地方的，其實是因為以前的年輕朋友或者是他們年輕的時候是飲茶的，其實飲茶其實真的慢慢來嘆茶，以前是叫做即是我媽叫我嘆茶，我現在飲茶從來都沒有嘆過的是的，即是他只是來了杯茶跟住吃完， 你 個食 用時間是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都好少少我有時係杯茶仲有一半，碟飯仲有一半，佢都問你要唔要，係咪唔要噶啦？喂，我即係撳個電話啫，只不過係或者係呼吸兩啖啫，佢都問你要唔要咁樣。咁所以呢個快同慢，有時候文學係我哋了解翻以前嘅一個好好嘅渠道。咁但係了解呢個渠道翻嚟我哋今天嘅飲食嘅嗰個部分，我哋可以反照翻而家嘅情況係點樣樣？ 我覺得城市有個特別嘅地方，甚至是成為一個旅遊點的，就是我們可以接受一個餐廳的快，而個成本是它的服務質素，就是不斷呼喝著你，然後你是不斷吃，然後大家是不斷排隊， 然後大家很開心地被人呼喝， 然 後又要再，如果他不呼喝又會好一排就會他這排不呼喝我們了，這樣就會失望。 是的，這個真的很反映我們那個即速食文化是吧，影響我們整個飲食以至於餐廳的表現， 很消費者的心態，即明明那間是好吃的，但他沒有人排隊，這間很多人排隊，為什麼那麼多人排隊呢？因為消費者一定會是排最好的嘛，那他就會很多人排，因為很多人排就會很多人走去吃，如此類推。但是一些其實香港很多隱世小店是反而是你跟他說很好吃，我幫你跟人說，他說不要跟那麼多人說，不要令到太過擁擠，反而大家會享受不到美食。 但作為一個寫飲食的作者呢，希望越多人看到越好。下一次回來繼續講一下這個滿肚食經。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滿肚食經咁樣。剛才講到啦，即係香港嘅文學啦，或者香港嘅文化景觀裏面，飲食係好大嘅題目啦。而當中，我諗不能不提就係雅思老師啦。即係無論以雅思嘅身份或者梁炳君嘅身份，都寫好多關於飲食嘅東西。 冇錯啊，即係我哋談香港文化或者香港飲食文化啦。咁其中一個好大量嘅作品就係雅思啦嚇。咁佢有幾個唔同身份嘅，阿米哈啱啱都提到啦嚇。咁有筆名啦。 有佢自己原名啦，咁同埋身份上面有作家啦，有飲食文化研究學者啦，有呢個大學教書嘅教授啦，等等嚇。咁所以集喺一身嘅時候咧，令到佢唔同嘅作品啦，其實所反射出嚟嘅飲食嘅嘢啦，就同我哋今日嘅節目講到嘅種種咧，都有啲關係嘅，即係譬如都市化嘅嘢有講到啦，或者係文化嘅混雜嘅嘢啦，又或者甚至係一啲古代文學嘅一啲參考，都會放咗落去呢個香港嘅佢嘅飲食嘅著作當中嚇，無論係詩啦，即係我哋啱啱聽我咁講，好似哇會唔會好複雜咧成件事？但又唔係喎，佢啲主題嚇其實係好大部分都好貼地嘅。咁當然香港啦，咁同埋佢有啲世界性嘅。咁我集中講香港嘅部分。咁有啲其實譬如鴛鴦啦，就講到即係一啲文化嘅混合嘅時候，就鴛鴦就係奶茶同咖啡啦，大家知啦嚇。咁但係佢將佢比喻做香港一個文化混雜嘅環境，即係兩種文化究竟溝埋一齊嘅時候，究竟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呢？咁我哋又會好似好容易理解，但係又學到一啲嘢。 啱啊！ 即係譬如係我哋可能大家都飲過鴛鴦啦，有時係茶味重啲嘅，有時係咖啡味重啲嘅。但係茶味重啲，咖啡味重啲，我哋喺中間揾個平衡。咁但係呢個平衡係我哋嘅平衡，又未必係米哈嘅平衡。可能米哈話：，我中意，我就係中意啡味重啲。咁可能係即係中西文化結合嘅時候，可能中意西方多啲。有啲朋友中意中華文化多啲。咁呢個就係、是，喺學者嘅飲食嘅研究當中，或者佢自己嘅學術研究當中，佢將放咗喺香港嘅環境當中去處理，而又唔係用一種好難嘅方法去讓大家覺得係咪好難去接觸呢？咁樣， 因為雅思導師從文化研究嘅方法或者比較文學嘅方法啦，出發就係講緊解釋混雜呢樣嘢 ，hybrid 呢樣嘢，即係意思就係 A 加 B 唔係等於 AB 嘅，而係等於 C 咁樣。咁用到即係鴛鴦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咖啡係咪奶茶加出嚟係第三樣嘢，而當我哋香港置身一個叫做混雜嘅文化裏面，就好有呢種活力同埋創造力去創造詩係咪一個混雜嘅結果。但係更重要嘅就係、其實咖啡同奶茶我哋以為係 A 同 B 啫，佢本身都係混雜嘅。香港茶餐廳嘅咖啡，你試下去嗰啲連鎖快餐，即係咖啡店，你唔會揾得翻嘅。即係我哋講酸度嗰種煲咁耐嘅咖啡，我哋嘅所謂嘅茶，亦都係混合咗中茶、西茶唔同嘅奶茶。你唔會去一個即係歐洲嘅餐廳會飲到茶餐廳奶茶嘅。咁所以講嘢本身就係混雜，然後再混雜。咁呢一個就係、我諗係雅思老師喺好多運用學術理論、運用文化研究理論，再延伸來香港飲食文化裏面，即係一個好重要嘅成果啦。 係啊，譬如頭先阿蕭講到啦，雅思咧都會有引用咗古典文學啦，咁我就諗起《紅樓夢》啦，非常之重要嘅一部食經，我覺得古代，因為咧其實佢哋即係作者啦，佢本身佢自己都係一個嚟自一個顯赫嘅家族啦，咁所以佢都好識食嘅。咁佢我記得其中有一回咧，就講緊成班細路仔咧，即係成班年青人咧就話不如我哋成立咗個海棠詩社啦。咁但係我哋第一件事咧就話要設宴，食咗個蟹宴，跟住食完個蟹宴之後，我哋先至開始吟詩作對咁樣啦。咁架雙雲就好開心啦，就即刻就籌辦個。那個蟹宴啦，咁總共係蒸咗70-80斤嘅蟹，用咗即係已經好慳咁樣，但係用咗一個好龐大嘅金錢去設一個蟹宴，而裏邊咧都有提到話我哋今個而家要食一個原身嘅蟹，因為嗰段時間咧就應該食黐蟹多高啊嘛，咁跟住到10月咧就要食尖蟹，即係佢都會講我哋要食原身嘅蟹，都好識食咯，係啦。 我哋今時今日咧，可唔可以根據嗰個記載做翻個蟹宴出嚟㗎？ 有啲得嘅，有啲得，但係《紅樓夢》未必得，因為《紅樓夢》始終係佢食經係認同嘅，完全係佢好多即係以前達官貴人嘅飲食係放咗落去嘅。咁但係佢始終係文學作品，文學作品佢冇將嗰、那個製作方法好仔細去到講， 咁咪好咯。咁我哋可以， 你可以自由發揮嘅， 係啊，想象到。 咁但係即係自由發揮之前咧，我就即係想請教米哈啦。 係 幾時辦詩社，我哋可以有蟹食咧？ 哦，隨時啦。嗱，有兩個柱喺度。 嗱，不時不食要等季節過。 係啊，等季節係啊，我辦得嚟差唔多啦。 O、okay. K， 我冇講到呢樣嘢喎。介紹嘉賓嘅時候，去翻第四節先介紹翻個嘉賓，因為施恩豪都係廚師出身嘅。 曾經係啦。 係啊，所以先係咁樣。即係我哋而家有西廚，又有中廚，咁樣就啱曬數。食經是一個即係我哋講話好似文字上，即係經書令我哋覺得係文字上咧。咁但係其實我哋放翻闊啲，就係其實所有嘅文本我哋都可以叫做食經啦。 即係而飲食，剛才講你喺《紅樓夢》嘅時期，當然佢哋嘅流行文本咪就係字咯。咁所以將佢哋生活啊，係咪喺大觀園見到嘅嘢，都擺落去文字裏邊。但係去到我哋當代啦，除咗文字之外，我諗電影亦都係另一個好重要嘅文本，去記錄咗我哋嘅飲食文化。 例如食神啦，即係經典中的經典啦。我覺得呢個係你好少睇一套講一個廚師嘅一個電影，但係其實真係唔係好關食物事。其實佢，我覺得佢係即係周星馳導演佢差唔多係最具批判性嘅一部電影添，因為你見到其實。成件事係講緊啊，一個廚師，佢參加一個廚藝比賽，但係其實好坦白同大家講話，其實嗰啲山珍海味啊，即係嗰啲嘅廚藝技巧比拼啊，其實都係一啲唔係最重要嘅嘢嚟嘅。最重要嘅原來係，就算你食一碗叉燒飯，但係你夠黯然銷魂，你夠情感，你夠為咗一個人去煮嘢食嘅嗰樣嘢咧，先係令人流淚嘅嘢。即係哇！即係作為一個唔係好有耐性去研究嗰啲烹調方法嘅人嚟講咧，啊呢套講食物嘅或者講食神嘅一個電影係我有啲感動的。 定係你以為瀨尿牛丸係真係可以當乒乓波打？ 我真係試過，係唔可以的。 所以電影都有一個創造啊，一個想像。但係講電影裏面我覺得其實。食神是其中一套，都是翻翻去，佢又用咗一種喜劇的方式去批判緊香港的速食文化。嗯、即係就算你是幾所謂雅致的食物，如果你用咗速食文化之後，其實佢都會變質。然後佢就是想用呢樣嘢去講翻，比喻翻香港本身速食唔單單係真係食物噶嘛，係講緊所有嘢嘛，揾錢的方法。你去叫做提升社會地位的方法。嗯、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喜劇背後的那種。現實社會的殘酷，很多時候反而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表現，是更加深刻的。 是，他都有說一字記之日心，就是全部東西你都要用心去做，其實不可以就這樣速食就可以了。所以其實食神都是一個幾即文化底韻都幾強，令到大家很沉船的一套電影。 香港電影裡面有很多我說飲食的場景Eric 一定知道，即係逢親你家庭戲，你冇可能冇食飯戲啦。 嗯， 即係係咪一個圓台？而家都好少見呢種圓台或者圓桌嘅。 係啊，其實即係拍戲嚟講，食飯戲係真係有辣有唔辣。難嘅地方係你好難連戲啊。 哦、 我啱啱食完咗一粒牛丸，咁我下一次又要睇個鏡頭，你又要加翻一粒喎，佢又唔可以太大太細喎，咁或者係我同你 interact 咁樣，我食到邊一下，跟住先應該放低筷子咧，哇有排記，但係點解我哋仲係見到咁多食飯場景咧？因為有好多嘢喺飯台上邊先發生嘅，即係佢又好自然，因為你每日都係要食嗰幾餐㗎啦。咁如果你個空間你又一齊食㗎啦，咁如果兩個人物佢明明同一個空間，但一個翻房自己食，一個喺廚房食，啊有啲嘢要。發生咁所以係啊，因為就係食係一定要做嘅嘢咯，就係因為嗰個飯台係一個一定要出現嘅，但係點樣去運用個場景就係好考功夫，其實好多調度嘅功夫喺度嘅。 屋企食飯一個場景啦，另一個經常出現嘅場景就係屋邨場景，即係屋邨嘅飲食又係另一套嘅文化。呢個你就專家喎，屋邨飲食。 哇，唔敢咁講啊，係啊，我食嘢多就純粹係。 唔係你出過書都係關於呢個嘅， 即係我住屋邨，同埋我有食嘢啫，係啦。咁屋邨飲食，我諗而家的確係越嚟越重要。你問我嘅話嚇，咁點解越嚟越重要？因為我生活嘅時候，屋邨嘅文化同而家屋邨文化都好爭好遠好遠，可能即係幾位拍檔都可以即係分享一下，如果即係有住屋邨或者係有入過屋邨或者有朋友住屋邨，我哋以前入屋邨係即係遊樂園一樣噶嘛，其實係而飲食嘅部分係其實類似。自助餐咁樣嘅，即係喺屋邨入面你想食乜都揾到其實嚇，即係譬如你想中式麵又有，快餐店又有，你想食上海菜又有，咁又或者想食碗粥又有嚇，咁當然一貴價嘅嘢以前係冇嘅，其實喺呢一個屋邨裏面嚇，咁但係西式嘢都有啦，茶餐廳當然亦都有啦嚇，咁餅鋪亦都有啦，咁但係即係呢個五花八門就係你自己選擇，同埋一個好自由嘅地方，即係我哋年輕小朋友嘅時候攞住兩蚊都仲可以去。買粒糖食下，而家兩粒兩蚊好似都唔可以買，搭車都搭唔到。而家即係以前係一個我即係喺屋邨裏邊係一個貧窮嘅飲食經驗。 我哋去到某個年紀就搭到㗎啦。嗰兩蚊 我知，即係難講啊！嗰陣時可能已經係 先算啦，對 廿蚊啊，可能 先算。但係剛才講話屋邨裏邊貴嘢係咪就係嗰啲好多磅嘅蛋糕咯？ 記唔記得啊？即係屋村餅鋪， 生果蛋糕， 係啊，鋪滿曬，好正㗎。 以前個磅數係你唔能夠理解點解會咁嘅磅數，但係依個同樣反映緊咩？就係、是、其實我哋飲食文化或者飲食文學或者電影裏面反映緊，其實亦都係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地方嘅個家庭組成。即係以前點解會有嗰啲真係幾磅嘅蛋糕，就係因為多人啊嘛。 嗯， 同埋嗰個屋村啊，因為你自己開餐會，你個隔埋隔啊，咪隔離啲小朋友噶，成條巷嘅人十幾廿人，你個蛋糕唔買得夠大，好寒酸嚟。 係， 即係屋企人就會覺得，唉、哎，我哋即係可能生咗小朋友又派薑醋咁，就飲食啦又係，即係生呢個生日，哦叫埋隔離啊 B 仔啦，咁啊乜乜乜啦，或者叫埋學校啲同學嚟開生日會啊嘛。咁所以嗰個蛋糕點解咁大就係因為你即係呼朋喚友過嚟喺屋村裏面處理呢、這個就係即係而家嘅情況都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近年飲食文學以香港啦，我哋呢個城市為例，趨向懷舊係一個方向，另外趨向於所謂收集翻民間智慧又係個方向。呢、這個都係你去參與即係。所謂去搜集翻一啲舊 食譜啊， 我都有搜集啲舊嘅食譜，即係有時有啲食飯嘅主題都係重現翻一啲舊嘅食譜，咁都會譬如上排我都參與過一個唔係我煮啦，但我去咗一個食宴會，就係食翻宋朝嘅食譜，跟住有埋音樂咁樣，咁都幾開心。 我估講飲食文學或者飲食嘅文字，除咗係講食譜點樣煮，即係作為一種工具書，我哋學習咗點樣材料，然後所有嘅食材，然後跟住落嘅鹽適量同埋少許之外，我諗記載嘅仲係一個地方佢嘅文化啦、佢嘅歷史啦、佢嘅淵源，所以認識文學。認識文化，從飲食出發咧，可能係一個好嘅方法。下一集學人沙龍，我哋講其他題目，下次見。